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我们看到你借着大卫的兴起来见证他是一位敬畏你的人，主啊，他也是一位合你心意的人，主啊，就求你在今天这个时间，你来在我们中间做主做王，你来亲自的借着不配你仆人的口来传讲这位大卫你自己忠心仆人的信息，我们感谢你，求你就使用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打开心门来接受你的信息，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大卫这位君王，他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位最伟大的而且最被人谈论的君王。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只有14章，可是讲到大卫呢一共有62章之多啊，所以圣经里面旧约特别是旧约充满了有关他的信息。那在撒母耳记上16章里面呢就已经讲到第一次介绍这位大卫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说到他是面色红光，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啊。在18节里面呢，当这个有一位年轻人介绍这个大卫给这个扫罗的时候，他是这样介绍的，说大卫是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是这样的，圣经里面形容他是这样的完美，但是呢他的家境不是那么样的这个富裕的啊。在撒母耳记上17章17节啊，大卫他受到他父亲的差遣，带着食物去这个军营当中去看他三位哥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征战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到前线去打仗，他们都带着自己的食物的啊，不是这个军营供应他们的食物。所以呢大卫带着这个22公升的这个已经烘好的麦的穗子啊，所以打仗的时候他们可以随时就吃这些东西啊，然后再加上10个饼来送给他的哥哥。那他又带着一些礼物送给他哥哥的千夫长，就是他的这个直系的长官啊，当然给长官要好一点，所以送给他10个器士啊，这个说的是奶饼，其实就是器士了。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也不见得是太有钱，如果有钱的话，当然啊送鸡送羊的，当然就送给他的长官啊，所以他只送个10个器士饼。而且呢，当他哥哥看到这个大卫出现的时候，哥哥很不高兴啊，说这个小弟弟在这个军队里面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呢？说那你在这个旷野里头那几只羊你交托给谁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所谓大卫在牧羊的时候，他也没有牧一大群羊啊，只是几只羊而已。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家境不是那么好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大卫，他是里面这个人物是最复杂，而且呢他的这种的身份他的个性呢又是非常互相冲突的啊。打个比方说啊，他是个诗人，他又是一个牧人啊。我们知道这个诗人都是要心境是非常敏感的啊，多愁善感才能够当诗人，对不对？可是这个牧人呢又是最粗俗的啊，这个犹太人这个牧人是最不被人看得起的啊，他是君王，他又是一个流寇啊，他当了君王，他被这个撒母耳封了君王了，但是呢他一直被这个扫罗追杀啊，他带领着这个600个人到处乱跑啊，就是差一点就被扫罗所杀灭了。那他又是一个琴师，他也是一个勇士啊，琴师是弹琴的啊，他这个弹琴的手艺非常好。那我们知道弹琴的人通常这个你让他手拿出来的时候，这个都是细细长长的，对不对啊？就是弹琴的这个他有弹琴的效果非常好。但是勇士是怎么样呢 啊，在那个时候的勇士都要重量级的，你这个体力不行的时候怎么跟人家打仗呢？啊，这个十个手指头伸出来的时候都是跟这个红萝卜一样粗细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手指头的人，他怎么也能够弹琴呢？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在他的这个个性他的身份上面是非常的互相冲突的，但是呢这样的冲突呢反而造成他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人。我们昨天刚刚度过这个情人节，其实这个大卫是一个非常好的情人啊，有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他。那我们看到这个大卫这样的人他是怎么样训练出来的，其实呢我们知道他也就是在牧羊的时候啊，这十几年的牧羊的这个经验里面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大卫他是牧羊，我们知道牧羊都是随随便便就把这个责任就扔给他，哪一个人不会牧羊，对不对啊？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在这个国小啊，是这个国小是这个国家在管的时候呢啊，一到六年级的时候是国家来付这个钱的，那等到升初中的时候呢要考试，那我们就有一个放牛班啊，放牛班就等同放羊班。放牛班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学生他们不愿意升级，不愿意去读这个初中高中了，那就是让他们在这一段六年级的时候就让他们随便去了啊，随便让他们去玩了，就叫做放牛班。那这个大卫他是在放羊班里头，那他是不是就随随便便他就在那边过他的日子呢？可不是了啊，他在放羊的时候他没有轻忽了他自己他的肉体他的心灵的这种操练，不然的话人家不会介绍他是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也不会说是他是耶和华与他同在的人，对不对啊？所以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就练成了很好的功夫啊，他用这个甩旋，他可以甩旋机，他用机旋他可以把石头啊发出去，而且呢百发百中啊。那他后来他就是用这个手艺，他用这个技术把这个巨人给杀死了啊。他然后呢他也利用这一段时间他练成了这个弹琴的这个技巧啊，他用这个弹琴的功夫他自己啊娱乐自己，他也这个弹琴也娱乐别人啊。所以他而且呢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也跟神建立起一个很好的关系，一个合神心意的关系，而且呢他在神里面的这样的亲近，他有了这个能力啊，他还可以借着琴音来驱魔啊。你如果武侠小说看多了啊，弹琴会有这种的功夫，可是他这个是真正的功夫，不是武侠小说骗人的功夫啊。所以我们看到做一个基督徒啊，神把你放在某一个环境里面可能都没有使用你，但是呢这并不表说你就是这样的过的日子啊，我们在某一段时间里面空着是空着，但是我们可以借着这一段时间啊，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更近身，能够更亲近神，那这一段时间你是不会浪费的，而且神也可能就是要借着这一段时间来操练你，将来有大大的可以使用你。那我们也看到一个琴师一个勇士这中间的这样的不同的这样的领域里面啊，你但是呢这也看到做一个基督徒啊，你做勇士是在前面征战，你为神的国度你来这个打拼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常常因着神的事工太忙碌，以至于我们没有在我们的跟神的关系里面能够做好，对不对啊？如果是我们能够把更多的时间能够空出来在神的里面能够亲近神啊，能够感觉到神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怎么样的从神那里啊，能够得到他的旨意，能够知道他的心意的时候啊，那我们就是有一个平衡的 这种的生命了，就跟大卫一样，他能够征战，但是他跟神的关系也是特别的好啊。所以大卫他在他的诗篇27:4里面他说啊，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啊，他就是有这样特殊的关系，跟神这样特殊的关系。所以虽然他要在外面征战，但是呢，他在心里面是跟耶和华是在一起的，而且他要求是一生一世要跟耶和华他的神在一起啊。所以他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位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一位君王啊，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大卫在耶和华前面的这种的光景，让我们能够学习到啊，今天能够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说大卫他是怎么样敬畏神的。我们可以从这个四点当中能够学习到啊，他是用爱心，他是用耐心，他是用忧伤痛悔的心和忠心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就首先我们看大卫他是怎么样用这个爱心来回报别人的嫉妒。那我们知道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愿意为着神，他愿意吃亏，他愿意受冤屈，他愿意受逼迫，甚至呢他受羞辱，但是呢这个结果并不代表说他会吃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位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他愿意赐下更大的福气给这一位愿意为神啊羞辱受羞辱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就是这样的光景啊。在大卫他杀死这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满有了从跟神的经验啊，他在牧羊的时候他经历到神的保守啊，他跟这个牧羊的时候跟狮子跟熊来斗争啊，他抓着这个狮子熊能够把这个狮子熊给打死啊，他有这样大的能力。所以呢他在这个征战当中他学习到这个功课，神让他学习这个经验神来信靠神的这种功课。所以呢他在跟这个哥利亚在这个对战的时候，他能够说出来啊，他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啊，用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和这个巨人来征战。那当他把这个哥利亚杀死了以后呢，那他得胜回来啊，妇女都欢迎他，那他们一面跳舞一面唱和的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这样的歌词当然是有一点啊，有一点这种好像太这个啊太离谱了，因为大卫其实没有杀死万万，但是呢他就是因为杀死了哥利亚，那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就啊战胜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征战都是一边一个军队派一个代表出来打仗啊，不是现在是全军的这个征战啊，这两个代表哪一个打赢了哪一个就赢了，那另外一边就要服输，那如果另外一边还不服输的时候，当然两个军队会继续打下去，当然这个得胜的这一边呢这个两个人决战的得胜的这边当然会占上风的，因为他们士气很大。所以大卫能够把哥利亚给杀死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士气就大了啊，所以呢以色列人就在这一战里面打赢了，杀死了很多腓力斯人。所以呢回来的时候，这个妇女说她杀死万万，其实没有杀死万万，但是这一场战役里面他的这种战功是最大的啊，这个杀死万万的战功。但是呢扫罗就是因为嫉妒而发怒了啊，扫罗说将万万归于大卫，千千归我，现在只剩下王位还没有给他了 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这个扫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啊，就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就逼迫大卫，但是呢，大卫没有因为这个保罗这样的嫉妒而背叛了这个扫罗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家中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有很大的容量啊。我们说中国人说宰相肚子里面能撑船，那就是要有这样的容量啊，能够这个船在你心里头在转弯的时候你已经很不错了。那为什么呢？就是说神要用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啊，你这个容量越大神就越使用你。那大卫他肯吃亏，他的心胸宽大，他就成功，因为有神的祝福。那这个扫罗呢，他的心胸是非常狭窄啊，他不能够受一点气，不能够看到有人比他好一点。那这样的人呢，他最后他就在征战中他就战死了啊。所以这是扫罗他的结果啊。那我们就看到吃亏是一件好事情啊。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碰到这种的情形啊，教会人有这么多人啊，教会人有这么多人，他大家的这个背景也不一样，大家的观点也不同，有摩擦是免不了的，吃一点亏是非常可能的。那我们就是要为神国的缘故啊，为我们神的缘故啊，为教会事工的缘故，我们要吃亏的。在中国有一位宣教士是从美国来的啊，他这位宣教士呢，他就下定决心了，因为他非常的喜欢中国，他愿意来到中国来传神的福音，他爱中国的灵魂。那但是呢，他要克服几个困难。他说来到中国，他说他下定决心他要吃苦啊，他有这个能力他可以吃苦。他说这个中国人吃的这些东西啊非常奇怪啊，要吃这个猪耳朵，这个猪心、牛肚、牛肺这些东西啊，听了都害怕了，但是呢他也愿意去学啊。哎，结果他也发现这个中国菜不错的啊，很好吃。他说来到中国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学习吃亏啊，这个吃苦吃饭都没有问题，吃亏就有困难。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喜欢占他的小便宜，来到他的家里面有一点事情就在他家里面住了，要去看他的时候也不先 make appointment， 这个门一推就进来了。我们知道美国人他们都有一种 privacy 的这种的想法，对不对啊？这个要去看他还要 make appointment， 怎么一开门就进去了，也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啊？然后当然有其他的事情了啊，给他拿了借了东西也不还他了，就当着自己的东西了啊。还有一些好像要这个打电话去别的地方去，也就拿他家的电话就打，也不管是长途短途的。所以我们看到要吃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呢他为了爱中国的灵魂啊，为了神的国他也认了，这个吃亏他也要吃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也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心智。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啊，我们要有这个大的这个容量来接纳人啊，我们也要用一个愿意吃亏的心啊来面对的这样的征战。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腓立比书里面说啊，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要用同样的心思，用一样的意念，使我可以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在教会里面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啊，我们看别人比我们强的时候，我们就会谦虚下来。我们不应该嫉妒别人啊，别人他有他的长处啊，我们为他的长处我们要欢喜，我们要快乐啊。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二节里面，跑到哪去了？四章二节里面说，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的宽容。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要用爱心来互相的宽容，那就不容易看到这一种的嫉妒的事情发生了。那下面我们看到大卫他所用的，他是有耐心来等候神的时间。我们知道大卫他虽然被撒母耳秘密的封他为以色列王，没有人知道这一件事情，只有到了耶西家里面，在这个大卫头上他用这个香膏膏了他。我想大卫的哥哥都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情，如果说是知道的话，就不会在战场上对他那么发脾气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机密的事情，只有大卫他自己一个人知道。但是呢，他被封了王了，他有没有非常的这种这个趾高气扬的样子？没有，他虽然被封王了，他没有说他立刻要向这个扫罗这个接受他的政权，对不对？没有的。相反的，他仍旧是回到家里面继续的牧羊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他一共花了20年的时间，神在20年的时间在一直的在这个装备他，神也在这20年时间里面继续的使用扫罗。扫罗虽然是一个不被神所喜悦的人，但是神仍旧是用他的这个武功在到处的来攻击以色列的敌人。所以在这个神的时间里面是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大卫20年还算是短的。你看看摩西他前40年在这个埃及的宫殿里面做他的王子，后40年在旷野里面他去牧羊。神使用的摩西一共80年的时间，80年的时间。你想想看，在摩西刚刚出生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受逼迫了，是不是？那个摩西要放在这个芦苇的这个篮子里面，给他放水流的。那在那样的逼迫的情形之下，神还不伸手吗？没有啊，神一直要等到80年以后，这些以色列人哀哭了多少年？80年以后，这个摩西才开始出山，才开始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用耐心来等候神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二十年的时间里面，大卫他敬畏神，所以他就敬畏这个神所高的这个扫罗，没有说是在攻击扫罗，甚至没有说要杀害扫罗。扫罗他心胸狭窄，他用阴谋用诡计，他要陷害这个大卫。他挑选了这个3000个这个精兵，要上山，要下旷野，要追杀这个大卫。但是呢，大卫只是逃，他从不还手。曾经有两次这个大卫都已经接近到这个扫罗的身边了，可以伤害他，愿意的时候他可以伤害扫罗的，但是呢他拒绝动手。在第二次他在哈基拉山的这个路上的时候，耶和华使所有的这个扫罗阵营的人呢都沉沉的睡着了。刚才这个经文我们读过，那有一个大卫的勇士叫亚比衰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用枪可以就把扫罗给刺透在地上，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只是一次就够了。因为什么？他睡得死死的，刺一下他就死了。可是呢，大卫的回答是说什么？大卫的回答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敬畏神，敬畏来尊敬这个神所高的王，是大卫道德最高的指导。在他认为耶和华所高的这一位王不能动他，也不能伤害他，这是他要做的所有的事 的这种指导的最高原则。所以他有这种的认识的时候呢，在这个扫罗啊被杀的以后，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一章下一章十四节啊，有一个亚玛利的少年人，有一个这个少年人啊，有一个亚玛利的少年人，他向这个大卫报信说，这个扫罗跟他的三个儿子在战场上都死了啊，三个儿子被这个腓力斯人杀死。那这个扫罗呢，因为受了重伤，那叫这个少年人把他杀了，因为他不愿意被腓力斯人俘虏去啊，受他们的这种的侮辱啊。所以呢，他把这个扫罗杀死以后呢，把他头上的冠冕，还有他的这个膀臂上的这个镯子，都拿来献给这个大卫啊。这个少年人认为说，既然扫罗是大卫的这个仇敌嘛，那我把他的东西献给大卫，大卫一定是要重重的赏他了，对不对？啊，所以他这个一心情愿的就报告这件事情，想不到呢，他自己惹了杀身之祸。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卫的这个道德的指导，就是说神高的君王不能够动手杀他了。所以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啊，这个年轻人其实在这个撒母耳这个上最后的时候，是讲到这个扫罗被这个敌人追杀的时候呢，他受了重伤啊，结果他自己倒在自己的这个箭底下自杀死了。当然，这个少年人可能最早到了这个现场啊，所以就把这个扫罗的冠冕还有这个臂上的镯子给拿了。啊，去大卫那里去邀功去。但是我们看到这整件事情的结果啊，就是因为这个扫罗他没有行神的旨意啊，他不但是违背神的旨意，而且呢，他最后因为耶和华没有跟他在一起，他怎么求问都没有消息，他去交鬼去了。这都是神最不高兴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的他所犯的错，而大卫呢，他就有耐心，他耐心等候神的时候呢，他就得到神的这种赐福。那扫罗相对的，他是没有耐心的人啊。扫罗没有耐心，在一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的时候啊，扫罗带了3000的以色列人到这个基甲去跟腓力斯人征战。那撒母耳跟他定好了7天以后呢，要去他那里去跟他献祭，以后呢再跟腓力斯人开战啊，就有神的帮助了。但是呢，因为腓力斯人太强大了，这3000个跟他的以色列人呢，逃的逃，跑的跑，躲到山洞的躲到山洞，只剩下600个人在跟着他。那扫罗呢，就没有耐心再等了啊，他就自己啊献上燔祭去。那当他献上燔祭的时候呢，刚好撒母耳就到啊，一献燔祭马上就到啊，就指出他的错。那所以这就是扫罗他没有耐心的这种的情形。那相对的，大卫他是有耐心的人，那有了耐心，神就赐福给他啊。所以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啊，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因为很多事情神有他的时间啊，神他是总管一切，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想到的，神都知道啊。所以神的时间是最好的时间，那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啊，我们用我们的这个信心，我们来等候神啊，来带领我们啊，来 来成就教会里面很多的事工啊。这些事工我们知道都是要一步一步来的，急不得的啊，很多事情不能速成。那特别的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时代人家说是速食时代啊，你要快餐就到麦当劳去啊，不到两分钟你就搞定啊，你就可以开始吃饭。那在这种速食时代里面，就会有这种的情形发生。很多事情我们觉得要马上成就，但是呢，我们要和神的事情啊，神的事情我们要和神来搭配，要慢慢来，不能急的。第三个，大卫他有一个敬畏神，他用忧伤的心、痛悔的心向神来认罪。啊，大卫，我们知道他是这么样英俊的人，他又多才多艺的人。当然，在这个男女的关系上面，他就不容易啊走出这个阴影了啊。所以，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啊拔示巴，他犯了奸淫的罪。然后呢，这个犯了罪还没有完啊，他又借着这个腓力士的刀杀死了这个乌利亚啊，他又犯了这个杀人的罪。那当耶和华派遣先知这个拿单来责备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就马上就痛悔啊，他就写了这个诗篇51篇2-4节16-17节啊，那里面啊，大卫就向神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啊，你们想想看，大卫他是犯罪的，可是按照人的标准来说，他犯罪是犯了这个奸淫罪啊，对不起乌利亚啊，他杀了乌利亚啊，犯了这个杀人罪。他什么时候得罪神？那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只是在地上我们犯罪，我们也对我们的神犯了罪，而这个对神犯的罪，比在地上我们所犯的罪更严重，啊，神更要把他特别特别的责备他。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这里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神面前行了这样的事情，啊，那他所以呢？”他就受到神的惩罚，啊，这个先知拿单跟他说：“你既然这样的认罪，神就不杀他，啊，所以他的死罪就免了。但是呢，他只是这个仅以身免，就是他自己免。但是呢，有很多的事情，节后一二连三的发生，都会有问题。”发现什么问题？第一个，他淫乱所生的儿子不能够存活啊，只有7天就死去了。第二个，这个先知说刀剑必永不离开大卫的家啊，所以大卫他有3个儿子都横死啊，后来他的王室也被剿灭。第三个，先知说他的妃嫔啊，他的这些妃嫔会赐给别人，啊，让别人能够在日光之下看到他们的丑相，他得到报应，啊，所以我们看到他所犯的罪，虽然神赦免了他，但是这个犯的罪所有的刑罚还是有的，他还是要受的，啊，所以他自己他本人没有受到这个刑罚，但是他的子孙啊，我们说祸延子孙，就是这个话啊。为什么他神这样追究他的罪呢？在这个啊，先知的话里面说，因为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让耶和华的仇敌撒旦魔鬼能够有机会 借着这个大卫所犯的过错来亵渎神的名啊。所以如果大卫他不犯这个错的时候，撒旦就没有机会了啊。2000-3000年这一段时间，所有读圣经的人都看到大卫所行的这种丑事啊，是多么的这种的啊严重的这种的过犯。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向神来认罪啊，认罪他就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啊。所以我们看到神这样怜悯大卫也就是这个原因啊。大卫他犯了错，他愿意认罪，而且呢他是痛心的认罪。那这种痛心的认罪平常的人看不见啊，人只能够看外表，但是神他是查阅人心的神，所以神从他的心里面可以看出来他是真正的悔改，他是真正的痛心的，那神就赦免了他。相对的，扫罗他是什么样的光景？扫罗他是犯罪他不悔改的人，这是扫罗的问题啊。刚才我说的在撒尔姆记上13章的时候，扫罗他带领3000人去跟腓力斯人打仗啊，他看到撒母耳7天还没有到，他心急了，他就献祭了。那撒母耳来在责骂他的时候，这个扫罗有认罪吗？没有啊。扫罗说，他说什么啊？我翻开，我念给各位听。扫罗他把这些这个责任呢，他归给撒母耳去了啊。他说，撒母耳，你7天你没有来嘛？你没有来的话，那我只好我自己动手了啊。然后他又把这个责任推给百姓啊。他说这些百姓叫我弄的啊。那这些百姓都已经跑了，只剩下600个人，我怎么打仗？这600个人在跑的时候，那我这个仗也不要打了。啊，他把责任推给百姓，然后他又推给腓力斯人啊。他说，这个腓力斯人太强大了，那我不赶快献祭怎么办？其实呢，扫罗他不应该献祭的。为什么？这个献祭的这个职责是在祭司的身上，大祭司的身上啊，不在这个王的身上啊。所以在这个以色列王国里面是政教分离的啊。这个大祭司做大祭司的事情，国王做国王的事情，国王不能做大祭司的事。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他是不悔改的人啊。另外一件事情，在撒母耳记上15章的时候啊，这个扫罗他受命要灭尽亚玛利人跟他一切的这个牲畜，但是呢，扫罗他怜惜这个亚玛利王亚甲啊，可能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啊，他舍不得把这么好的一个人把他杀了。然后呢，这个撒玛利有很多啊非常好的牛羊啊，好的牛犊羊羔啊，他觉得杀了太可惜了，就把他给留下来了。当这个撒母耳来的时候啊，这个扫罗还非常的这个有这个信心的讲啊，你所交代我办的事我全部都办好了。那撒母耳说，那我怎么听着这个牛在叫，羊在叫，在叫什么？结果呢，这个撒母耳就知道这个扫罗没有照着这个神的吩咐来办事情。那撒母耳在指责他的时候呢，这个扫罗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啊，扫罗没有认罪悔改啊，他说老百姓要把这些牛羊拿着，他们不是要自己留下来的，他们是要拿来献给神的啊，这是他的理由。那他又说啊，我又因为惧怕这些老百姓，所以我就让他们就这样去做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件事情里面啊，撒母耳就这样的教训扫罗 啊，这句话也都是非常的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常常引用的啊。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所以神他所喜悦的不是这个献祭的牛羊了，神要我们要听命的，啊，要听他的命令，我们要顺从神。听神的命令，顺从神，这是神所喜悦的。神不在乎那些牛跟羊。而保罗所做的是什么呢？在23节里面，撒母耳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啊，这是很大的罪啊！啊，悖逆跟顽梗啊，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他所犯的罪是这么的严重。所以怪不得神就抛弃他，啊，不让他再继续做王，而让他在战场里面战死。下面我们再看到的是敬畏神。大卫是一位敬畏神，他做合神心意的人。当扫罗他不遵守神的吩咐的时候，神就开始寻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在撒母耳记上13章的时候啊，第一次保罗他不遵守神的吩咐的时候，神说他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神已经找到了。第二次啊，这个扫罗他又犯错的时候，在撒母耳上16章1节里面，那这个神就吩咐撒母耳去拿着膏油到伯利恒耶喜那里，神在耶喜的众子里面预定一个作王的，这个人就是大卫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他不是说马上就把这个扫罗给拿下来，神仍旧给扫罗机会。第一次他不遵守的时候，神只是在寻找，而且已经寻到了，但是还没有说是哪一个啊。一直到第二次扫罗再犯错的时候，那神就已经知道了，已经定好了啊，就在耶喜的这个几个儿子当中就是一个，那就是大卫。所以保罗在他的正道里面，在使徒行传13章22节里面，保罗用神的话语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寻找的时候，就寻找到耶西的儿子大卫。这个大卫就是神要寻找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卫，神那个时候就知道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怎么样的人是合我心意的人？就是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啊。所以这个就是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要做到这一步是很困难啊，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人很不容易，我们在世上要做的时候也是很困难啊，这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而且呢，在世人当中也不会得奖的。你要做成合神心意的人，人家也不会给你奖赏，也没有人会尊敬你啊。你要在神的这个旨意里面，你要坚持的时候，人家可能还会觉得你是有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决定。我们要思想啊，我们要服侍的是服侍人还是要服侍神啊？我们要讨欢喜的是要讨神的欢喜还是要讨人的欢喜啊？我们要让人来看重我们啊，我们是要神来看重我们还是要人来看重我们啊？这都是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服侍神，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要做的决定。在使徒行传里面9章19节，彼得跟约翰啊，他们被这个 祭司啊公会所逼迫，那他们在他们审判前面，彼得约翰他们这样说，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准酌着办吧，啊，你们酌量吧，啊，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就是有这样的这种的气势，啊，他说我宁愿我要在神面前，我要遵守神的道，如果我会受到逼迫，我会受到伤害，你们酌量吧，啊，你们要怎么样折磨我，要怎么样惩罚我，你们就惩罚，但是呢我们要听从神，我们不会听从你的，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神儿女的也是如此，啊，我们要愿意要敬畏神，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还是我们要做一个违背神，啊，不看重神，啊，我们不愿意这个做合神心意，啊，这是我们要做决定的事情。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榜样是谁，榜样是不是大卫，啊，我想当然你想要做一个啊，这个大家都喜欢你的这种的英雄的话，但是呢我们知道大卫他本身也是有很多的过犯，也是有很多的错误啊。刚才讲的这个跟这个乌利亚妻子的问题啊，在上个礼拜的信息里面讲到这个大卫他为了这个权势的关系，他要去数点老百姓，这都是他的罪啊，而且还有很多小的罪啊，他对神的信心也是有的时候不够的啊，他被这个扫罗追杀的时候，他甚至跑到这个腓立比的地方去啊，让这个腓立比的王来庇护他啊，腓立比的王不相信他的时候呢，他也没有信心仰望神，他自己装疯啊，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人根本是个疯子，不地理他去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还是有问题的啊，我们不必要去学大卫，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我们一定可以是学习到的最合神心意的人，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啊，他顺服神的旨意，他放下天上的荣耀，他虚己道成了肉身，他在世上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只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穷困的一个木匠啊，他有了人的样子，他就卑微自己，他存心顺服，甚至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最合神心意的人啊，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一条啊成为成圣的这个道路上，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啊，基督他所想的事情，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能够学习到基督的样式的时候，那这就是我们达到我们做基督徒的这个本分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神他在历代里面他都在寻找一个人啊，在旧约里面他寻找到这个大卫啊，让大卫来做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啊，来让大卫来治理他的子民，那大卫也真是成就了神的托付啊，虽然他满手是血不能够把这个神的这个圣殿给建立起来，但是靠着他的儿子所罗门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那今天神仍旧在寻找，神仍旧在寻找一个人能够在他的国度里面啊，能够为他站在这个破口来防堵，让这个神不至于行他最后的这个恼怒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立下这个志向啊，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被神所拣选来成就他的旨意，就跟当年神拣选了大卫一样。 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上个星期我们学习到怎么样敬畏神的功课，这个星期我们借着你自己的和你心意的仆人大卫王的他的经历，让我们学习到同样的功课。主啊，让我们真是不但知道大卫他的长处，也看到大卫的短处，也同时从大卫的经历里面我们也看到在世上有另外一位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他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对象，他是一个最合你心意的人。主啊，真是求你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学习到，在我们成长的阶段当中，让我们真是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信靠你，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成圣，成为合你心意的人。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